是个糟老头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们一起手牵手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时间浪花一朵朵。 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还向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无辜。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国家药监局正抓紧组织全国监管力量，对全部疫苗生产企业进行全流程全链条检查。国务院印发通知，要求严控新增围填海造地，加快处理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。中国首份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发布，监测数据显示，义务教育阶段存在学生家庭作业时间过长、参加校外学业类辅导班比例较高、学习压力较大等问题。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文，要求2019年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全面启动实施。中消协发布消费投诉分析显示，今年上半年的服务类投诉中，房屋装修服务成为投诉热点和难点，涉及的投诉共5591件。农业农村部通报长江江豚数量估算约为1012头，目前正报请国务院将长江江豚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第30届国际协调理事会上，黄山被批准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，成为中国第34个、安徽省首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九六九。 香港著名填词人林夕曾说过，他一生填词最大的成就就是给张国荣填词。他与梁文道谈论香港音乐的未来时，两人都表示谭咏麟已经有了李克勤接力，而陈奕迅也走的张学友的歌路，唯独张国荣没有人发现他的接班人。他们都觉得世界上再也无法出现第二个张国荣。一起来听张国荣的歌曲《这些年来》。 投入过，怀念过，忘掉过，这角色要几多有几多，任何样子都好，似雪片掠过星河，陪着我同样也明白我，你仿佛让我找到最初，重新学做人，你比那过去还要多。谈恋爱这些年，谁可叫我想念？而只有你可和我谈昨天，经得起这世界考验，还欣赏彼此那弱点。谈恋爱许多年，留到过几张脸，而只有你的情怀如昨天。恋爱叫我不安的感觉，全因躺于你面前自幸。陪着我同样

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，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，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，放手去爱不要逃，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，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，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，这样就好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上半年，全市共对各类固定员环境违法行为立案处罚1811起，处罚金额1.06亿元。本市共有产权住房将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，北京共有产权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为30%。截至2017年，在中央补助地方健康素养促进行动项目的支持下，全国共有3014家医院已经开展了健康促进医院试点建设工作。北京市住建委市场处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，北京对商办类项目的调控政策没有放松的意思。本市在建的三大交通枢纽有北苑北、望京西和苹果园，预计北苑北明年9月建成投入使用。海淀区马连洼街道25号起正式启用互联网加政务服务系统。国际足联公布了世界足球先生名单 ，C 罗、梅西、姆巴佩等球星悉数入选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人们总说大学就像一场没有彩排的舞台剧，每个演员即兴表演，散场时总有遗憾，但遗憾是证明青春踏踏实实走过的最深印记。在上学时候，你曾经经历过怎样的遗憾呢？欢迎你今晚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。 希望你能对我说你爱。 望你能给我说你爱我，好让我学习如何约会。我想好好对你说我爱你，没有确定害怕我自作多情，希望你能对我说你爱我，如果可以我就不再沉默。我想好好对你说我爱你，这种感觉该不该放在心底，希望你能对我说你爱我，好让我学习如何约会。 真心会和真心遇到，

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说起大众的老款朗逸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它的产品没啥亮光点，但要说起它的销量，大家都会纷纷给它竖起大拇指。自它推出市场以来，包括同平台的朗行和朗境车型，整个车系早已累积了350万台以上的销量佳绩，并且以每月3-4万辆的销量长期霸占销量榜的榜首位置。采用 PQ34 平台打造的它，因为平台技术并不新，因而能降低生产成本，在销售端便能给出大幅度的优惠，因此市场占有率高涨，其他汽车厂商只有眼红的份儿。所以在这几年，像朗逸一般的中国特供车型便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了。然而近段时间，大众朗逸、宝来这两款车型高调换代，抛弃了使用多年的 PQ34，换上了7代高尔夫相同的 MQB 平台，一下子把10万级的家轿市场弄得是翻江倒海。这两款大众车型一直占据着家轿市场的重要地位，而经过这次换代后，其优势是产品迭代的直接体现。采用 MQB 平台打造的全新朗逸，行驶质感比老款强太多了。它虽然依然采用前麦弗逊式的独立悬架，后扭力梁式的非独立悬架的结构形式，但它的底盘紧致感表现更好。因为新平台的原因，车身刚性有所提升，所以驾驶过程中它的车身很整，面对路面震动，底盘也能干脆处理，并不会出现多余的车身晃动，行驶高级感明显比老款更高。同平台的新一代宝来也一样，行驶品质和操控感受也有了长足进步，尤其是操控的精密度提升不小，因此这两款车型在最近关注度快速飙升。在新平台技术的整体优势下，老平台车型只能给出大优惠继续销售，但新平台技术在消费者中的地位将会越来越重要。虽然新车型的溢价能力更高，但它们依然是很多人的心仪对象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 吹个风飞舞。

就人牢笼，不要彼此索求太多，承诺太过，这是你的理智还是无就要的浪漫？你眼中我看到我迷惑，宁愿落入你的温柔不得自由，有你亲手套上缰绳勒住放纵，然而远远的你对我始终一片沉默，不给我一丝丝的线索。已经苦痛的游戏不着边际，我的爱情这样曲曲折折，迂迂回回不能停。已经苦痛的是人来一云层层迷糊我的心，日复日过不去，我继续我继续的孤寂。宁愿落入你的温柔不得自由，有你亲手套上缰绳勒住放纵，然而远远的你对我始终一片沉默，不给我一丝丝的线索。迂迂回回不能停，已经不懂的是你，人那一云层层迷糊我的心，日复日过不去，我继续我继续的孤寂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在从宣武门到中关村人头攒动的地铁四号线，摘下耳机，响起他的声音。 经典九六九， 是 FM 九六九。 我在北京飞往成都三万英尺的高空，俯瞰云端，响起他的声音。 我在从美因茨到科布伦茨的莱茵河，捏着半张船票，响起他的声音。 我是每天早起，偶尔熬夜，全年无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宇。 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。 经典九六九，总被响起的声音。经典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正式启动，寻找想创业、有资源、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：133-0112-5071，133-0112-5071。